保障冬奥的风采。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新、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13回，由林瑶播讲。 第13回，兽医改行当裁判。自由式滑雪成突破。上回书啊，给您说了高山滑雪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啊，那是把速度和技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是既惊险又优美，历来被视为滑雪运动的精华和象征，同时呢，也被称为冬奥会皇冠上的明珠。要说起高山滑雪这项运动在咱们中国呀，可以说是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有一本小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那就是曲波写的《林海雪原》，后来呀还拍了电影，改编成现代京剧，叫做《智取威虎山》。您看那里面就有高山滑雪的影子，小分队在首长203的带领下滑雪直奔威虎山。这道路平的地方啊，就是越野滑雪，为了赶时间那就得翻山，山上那就是高山滑雪呀。所以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高山滑雪就作为第一批雪上的运动项目开展起来。但是啊，由于咱们国家在这项运动上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发展呢就比较缓慢。到了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上，咱们国家有2名选手参赛，最终张阳明获得男子大回转比赛第69名，孔凡颖获得女子大回转比赛的第55名。要说这颗冬奥会皇冠上的明珠是在所有比赛当中最耀眼的，那是一点不错。上回书啊，给您说了这个比赛场地的要求，还有咱们小海坨国家滑雪中心建设的事儿，这啊还都是硬件，除了硬件那还得有软件呢。别的不说，就光是这裁判的数量，那也是所有比赛当中比较多的。除了必要的裁判长之外，还有线路长、起点裁判、重点裁判、计时员等等。人数最多的就是门旗裁判。咱们跟您说过，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三个项目的场地中间，哎，都设有旗门。男子回转项目设置55到75个旗门，女子比赛时啊，则为45到60个。大回转设置30个以上的旗门，超级大回转男子比赛时设置35个以上的旗门，这女子比赛时则为30个以上。当选手在比赛当中出错，哎，就得给他记下来。这要是一着急，比如说错过旗门，那对不起，成绩就会取消。这么多旗门，一个门旗至少得有一个门旗裁判。您算算，这一场比赛下来得多少裁判吧？在这么多裁判里啊，就有咱们北京延庆人。那位得问了，谁呀？80后的延庆女青年郭君华就是一名高山滑雪的国家级裁判。1999年的冬天，15岁的延庆姑娘郭君华站在家门口的滑雪场边，那是好奇的东张西望。哎，被风驰电掣一掠而过的老外 呲了一身的血。哟，这动作真帅呀！只顾着感慨的郭君华当时没有想到，那一刻落在他身上的雪从此让他结下了不解的冰雪之缘。几年过后啊，等到家门口的滑雪场又开始营业，郭君华天天的按时报到。每天呀，这郭君华都是第一个光顾雪场，又第一个坐上通往高级雪道的缆车，哎，又是第一个从雪道上冲下来。就是这股子倔劲儿，他呀落下个雪疯子的外号。在滑雪场，郭君华终于找到了他曾经很想得到的成就感。拿郭君华自己的话说，从雪道上冲下来的时候，好像什么烦恼都被他远远地抛在脑后了，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那种感觉就像整个世界只有我自己，蓝天大山都是我的，全都是我的。2009年，郭君华师从意大利人马提纳，这位著名的滑雪运动员可是曾经夺得滑雪世界杯的第三名。从学习中，郭君华获得了许多专业性的指导和建议，也大大提高了安全意识。从那时起，只为自娱自乐的郭君华开始向一名专业滑雪教练转型，也正式开始了自己助力普及滑雪运动的征途。2013年取得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证的郭君华来到四川，当上了滑雪总教练。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说，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从一个滑雪只为自娱自乐的人变成了一个有能力帮助别人学会滑雪，跟我一样享受滑雪带来快乐的人。看着别人在我的帮助下从穿着滑板站在雪地里都会摔跤，到可以在雪场上自由穿梭，我更自豪也更有成就感了。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掌握滑雪技能，郭君华一直努力着，他也在心底根植下了一颗冬奥梦的种子。2015年7月，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的消息传来，郭君华的家乡张山营镇成为了冬奥会延庆赛区的所在地。当时身在四川的他呀，听到这个消息，激动的有些热泪盈眶。他心想，我必须回家为我的家乡做点事儿。郭君华打点行装，这才离开四川回到家乡。这一到家呀，他就不停地开班培养滑雪苗子。他成立了北京极地滑雪俱乐部，开班三年，一共培养出滑雪的小爱好者7000多人次，而且号召小手拉大手，带动更多的家长也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看到大家从不会滑雪到能够独立在雪道上自由驰骋，他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自豪。2018年在延庆区张山营镇政府的支持下，郭君华成立了延庆区首支公益性的滑雪训练营。成立之后，一共招收了17名小队员。在一年的时间里，17名小队员中有2到3人被输送到延庆区青少年的体育滑雪队。2021年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测试活动当中，郭君华作为一名高山滑雪的奇门裁判，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最大的感触就是，国家滑雪中心的雪道坡度很大很长，他没有想到在家乡延庆有这么好的雪场，而且雪道的坡度这样的陡峭。他和同事们在落点处 穿着雪板，冒着严寒，一站就是至少5个小时。但他呀，从未想过退缩。看似简单的奇门裁判工作，实则需要付出大量的汗水。奇门裁判是唯一参与到判罚工作的裁判。比赛前，郭君华要至少提前2个小时找到最安全、视野最好的位置，观看运动员的比赛，以做出公平公正的裁判。作为延庆唯一的一名女性奇门裁判，郭君华说，能为家乡、为冬奥做出贡献是非常值得骄傲自豪的事儿，再苦再累他也不怕。要说郭君华，那是打小因为喜欢滑雪，后来才走上专业道路的。那么要是兽医变身成为高山滑雪的国家级裁判，您听着是不是就更不可思议了？俗话说隔行如隔山，2008年从北京农学院动物医学专业毕业的陈琛考入了延庆区的农业农村局，成为了一名兽医。2015年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让陈琛入了滑雪的坑。说练咱就练，陈琛置办了双板、头盔、滑雪服，来到滑雪场，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雪上起飞。刚开始没有什么经验，这摔跤呀，摔到陈琛怀疑人生。但这个时候想要提高滑雪技术，全靠摔倒来摸索经验。您别看摔得这么惨，陈琛却像着了魔一样，每天结束正常的工作，就利用滑雪的书籍、网上的视频，自学一些滑雪技巧。靠着胆儿大心细，还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不断的打磨技术，克服恐惧心理，一次次从高处俯冲而下，练习身体平衡、腿部力量，还有反应速度等等。在苦练当中，陈琛逐渐掌握了犁式转弯、平行式转弯、刻滑转弯等高级的技巧，滑雪技能是大幅的提升。2019年9月，陈琛被推荐到冬奥会延庆赛区筹办领导小组综合处工作，从一名滑雪爱好者啊，变身为一名冬奥的建设者。在不耽误本职工作的前提下，陈琛积极参加延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的滑雪技术培训。经过瑞士专业滑雪教练的指导，陈琛顺利地通过了培训考核，取得了瑞士国家职业滑雪指导员儿童证书和一级证书。在2020年延庆区大众双板大回转滑雪比赛当中呀，陈琛获得了第4名的好成绩。在这之后又顺利通过了区冬奥滑雪战队选拔的测试。此外啊，在冬奥会延庆赛区筹办领导小组综合处的大力支持下，陈琛啊还参加了高山滑雪第3期国内技术官员培训班，在-20度的环境当中一站就是4-5个小时。尽管寒风吹透了全身，但他咬紧牙关坚持，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高山滑雪国家级裁判员的考试，成为了延庆屈指可数具备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 NTO 资格的本地人才。从兽医到高山滑雪国家级裁判，职业在变，从滑雪爱好者到冬奥建设者，身份在变，从畜牧养殖场到冬奥综合处，环境在变，但始终不变的是陈琛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不懈追求。拿陈琛自己的话说，真心的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举办的时候成为一名裁判，向世界展示咱们延庆人的 独特风采。您听听这话说的多么朴实，这么多的裁判员为的就是让体育比赛更加的公平公正，同时也让观看比赛的您各位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看到运动员更出色的成绩。哎，说到这儿，咱们就不能不给您说说滑雪里面最具观赏性的比赛——自由式滑雪。这自由式滑雪是用滑雪板和滑雪杖作为工具，在专门的滑雪场上通过完成一系列的规定和自选动作而进行的一种雪上竞技项目。它是在高山滑雪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而成的，由空中技巧、雪上技巧还有雪上芭蕾三个独立的小项组成。一听这名啊，您就能猜到这比赛那是太养眼了。自由式滑雪类似于花样滑冰，根据表演的艺术效果和竞技水平决定个人的得分。它呀要求运动员要有非常好的平衡能力和空中控制能力。说起自由式滑雪的起源呀，那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挪威、意大利、奥地利这些国家出现的。挪威的著名高山滑雪运动员斯坦·埃里克森，他呀发明了现代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一系列动作。这位斯坦·埃里克森生于1927年12月11日，他们家呀就在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让埃里克森打小就和滑雪结下了不解之缘。埃里克森的成名战是在1952年的挪威奥斯陆冬奥会上，当年他获得了男子大回转项目的金牌，这呀使他成为了来自阿尔卑斯山地区之外赢得奥运男子高山滑雪项目金牌的第一人。两年后的瑞典世锦赛当中啊，这埃里克森又获得了三枚金牌，使他成为史上第一位世锦赛三金得主。此后埃里克森以他独特的风格和个人魅力渐渐引起了新闻媒体以及好莱坞名流的关注。作为世界滑雪运动最为知名的运动员之一，斯坦·埃里克森以优雅而鲜明的滑雪风格领导风潮超过60年，被誉为自由式滑雪之父。埃里克森啊，将他对这项运动的全部了解和热爱倾注到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为世界范围内高山滑雪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到了20世纪60年代，自由式滑雪传到了美国，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追捧。当时这美国正处在社会的变革时期，您像披头士啊等等这些文化现象，哎，都是那个时候出现的。所以当时的美国民众啊，也借着滑雪来表达对自由的追求。1971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举行了世界上首次的自由式滑雪比赛。到1979年，国际滑雪联合会正式承认了这个项目，并制定了很多比赛的规定。哎，其中就有限制比赛里面空翻动作数量的规定，以此来减少比赛的危险性。您记住了，虽然体育是人类对自己体能挑战的一种形式，但是您首先得满足安全，没有了安全，您挑战的，哎，那就不是体能了，那可是玩命，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到1988年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奥会上，自由式滑雪列为表演赛项目。当时男女各设有三个小项，分别是雪上技巧、空中技巧和雪上芭蕾。1992年在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雪上技巧被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1994年在挪威的利勒哈默尔冬奥会上，空中技巧也正式进入了比赛项目。